马后炮。 好，我哋又饮杯，嚟，饮杯，饮杯，饮杯，饮杯，饮杯，饮 杯，饮杯，又队。 嗯，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啦。嗱，咁啊，头先咧，我哋都开咗啲引子啦。咁啊，讲阿福，即系啱啱头先你讲到主席长，又讲阿福日，跟住又咩啦？咁我哋就即系都呢集呢一节都讲，都讲埋炒埋冷饭啦。咁啊，讲下呢个即系啱啱。嗰、那個冠軍人馬獎啦，選出 啊，尤大興啊，唔好意思，如果咁樣啦，我諗住改，即係嗰啲咩獎金啊嘛咧，即係講冠軍人馬獎好似勁啲 嚇。咁而家咪可以，而家咪講啦， 係啊，講即係講主力啲。 嗱，咁其實咧，因為其實咧嗰、那個。嗰、那個得獎嗰啲咧，其實咧大部分咧都冇乜特別嘅啦。咁啊，又去我部電腦度咧，咁啊俾翻大家 recap 翻嗰啲獎項啦 嚇。咁啊，梗係呢幾隻噶啦。 係啦，咁其實都冇乜驚喜嘅，即係冇乜特別，因為好多都已經，尤其是金槍六十啊，老早十二月跑完國際賽就已經篤定啦。 係啦，其實 係啦，冇乜可能啦嚇。OK 嗱，咁但係咧就即係由我喺上一篇文咧，咁我都寫咗有兩個疑問嘅，咁就係。第一就是只福日啦，即係最佳短途馬，咁就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就係黃蝦王啦。咁其實即係你如果好明顯睇到佢，你黃蝦王都係贏嗰場八周年紀念杯啫。咁嗰場馬同主席獎計咁啊，即係蚊比同牛比都唔一樣。咁就再講你黃蝦王都冇跑主席獎，佢冇跑過主席獎啊嘛，因為跑完話謝曬啊嘛，跟住就唔跑啦嘛。即係冇佢跑完嗰場無厘頭嗰場一班賽之後，跟住就唔跑啦。咁佢相反嚟講，你福日同埋佢又係四歲馬啦，福日同埋呢個勇戰神區啦嚇。咁勇戰神區都起碼咧就即係佢都叫做贏咗場遮打杯咁就得。咁但係咧就即係兩樣有兩個問題啦。大家我就想聽下你哋嘅意見啦。咁頭先你哋話福日即係好陰功啦。咁不如你哋我就想聽下你哋講。福日點解咁陰功先？你阿史馬年，你講先。 O、okay, K， 我先。嗱、啊，呢、這個咧，我諗最大有幾個爭議嘅。有人問速遞奇兵同佳運財嗰個最佳新馬嘅問題都有。 嗯。 最佳四歲馬亦都有人講，喂，點解唔係？即係呢個係癲狗入布立場啦，係勇戰神區同埋達新星之間嘅比較。喂，好似係咪達勇戰神區贏遮打杯贏年獎馬，其實都唔差得過。呢、這個達心聲喎咁樣，咁但係咧最多人講咧就真係，即係一睇咗出咧就覺得有問題嘅，就係黃蝦王同埋呢個福日嗰個問題，即係搞到巴度同阿兩公婆著曬 suit 咁樣入去，咁跟住中空保咁樣。 嗯， 係。咁呢個咧嗱，我幫佢哋解埋嘅話咧，就係話咧，即係黃蝦王係贏咗一場 G1 同埋一場 G2。 嗯， 咁跟住影相就贏咗福日，福日就淨係贏主席短途獎，就加一紮普通洋網賽嘅。 係， 咁但係跟住咧，好啦，如果你要講影相咧，就好多嘢要計啦嘛，你要計埋嗰個賽事嗰個重要性啊嘛。 係， 嗱，我唔講福日先，淨係講黃蝦王。 嗯， 香港有好多場短途嘅大賽，嗱，最重要嗰兩場係邊兩場咧？就一定係講香港短途錦標啦， 國際 賽啦，同埋主席短途獎啦。咁呢個冇疑問啦，主席短途獎係最歷史悠久噶嘛，同埋係佢擺喺女王杯嗰日噶嘛。咁、以前講主席獎就係最重要嘅，即係季尾跑馬王嘅遮打杯。 同埋主席獎另一個重要嘅意思咧，就係咧三冠短途嘅美冠嚟噶嘛，主席獎 係啦。咁啊嗱，而總之就係呢兩場係最重要，而呢兩場賽事黃蝦王咧，一係就輸咗，一係就直情 absent。 嗯。 咁你點可以俾佢呢？即係簡單嚟講，佢最重要嗰兩場賽事都冇成績喎。 嗯。 咁你話哦，佢其他賽事有成績呢？咁但係好啦，如果你要影相咁樣計呢，其實佢好多賽事都輸咗嘛，同埋最關鍵就係、是，佢冇嗰種大賽嗰種嗱。你話譬如話，如果佢出今季出咗五場，場場都贏曬嘅，喂，咁冇得講，咁可以俾佢。 嗯。 即係跟住復日淨係贏場主席獎咁樣嘅話。如果咁樣嘅話就可以俾黃，但而家唔係啊嘛，你大家就喺度鬥影相啫嘛。咁點解唔係即係俾主席獎嗰個咧？主席獎嗰個係因為贏主席獎一定係最重要嗰一場啦， 係啊。 而你喺最重要嗰場根本就唔見咗喎，咁樣 冇出席啊嘛。 咁你唞為咗正話前景，咁你都要付出代價㗎。同埋最重要就係話你嗰個賽事嗰個重要性唔及得上其他馬。 嗯。是啊是啊，嗱咁阿波仔咧，嗱你咧阿哥等我等你俾你壓喉啊，你阿波仔你咧，你又點睇咧？嗱，即係你起碼嗱，我想問你啦，當時如果出咗個候選名單嘅時候，你自己覺得係邊只啊？ 我都好同意小馬田咁講噶啦，雖然啊，即係佢講咗先啦，其實都如果唔係你下季加獎金嚟做咩咧，即係已經係一個標誌性嚟啊嘛。即係你話咯，你可以話下季還下季嘅事，但係以往俾人普及化或者係認受性嘅事情況之下，就已經係即係操火紅火落去撲嗰場嘅。咁但係調翻轉頭，不過下年淨係唔使攞咁大獎金啦。 咁就係因為嗰場重要，我先火紅火落去嗰場。 咪就係咯，咁咁即係本末倒置咯。即係要知咩叫最佳啫？最佳呢個字啊嘛，已經嚇、如果咁講，喂，咁個個去攻嗰場，不如你加嗰場即係八周年嘅獎金。 係啊，咁但係其實嗰堆就冇加㗎，即係本都係千二萬嘅啫，嗰堆嚇。咁即 係但係佢嗱啲咁講啦，投票佢又有兩票，就係、是、最後點樣去篩出嚟咧？咁就即係不得而知啦。 O K， 剔啊咁剔，但係一定揀兩隻，但係就即係有少少詐異嘅，就係講呢一個嘅 item。係 啦，嗱，咁你咁啊，鬥到你過頓啦。 喂，玩法係咁，遊戲規則係咁樣噶嘛，成件事嗱要留意一樣嘢喎。如果就好似你所講，要計呢個咩啊？計影相嘅話，喂，咁全部都係等於一嘅啫。主席短途獎又係，女王銀禧杯又係。去到主席獎都係一張啦，其實係係啊，咁其實唔使選噶，大家鬥咩數狐尾啊？ 係咪佢數毛？ 數毛咪得咯，唔使選，根本就唔使選。 不過如果數毛咧，黃黑黃係多，因為佢多一場資料。 係啊，咪咁樣咯， 一點五咯，一點五就一 夠咯， 可能就係咁樣。 選乜鬼啊？其實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唔係數毛，因為數埋馬主個女。 啊咁都得噶， 呢個爭好遠，數佢呢個贏曬， 即係有三跛啊嘛！你又走出嚟影下， 阿威阿威同換親你啊！你聽到好笑 啊！你識唔識得？你識唔識得黃友黃蝦女先？ 佢梗係唔知啦。 咁啊，咁唔得啊！你要留意下蝦女都唔知呢啲風雲人物。 嗱咁樣 啊嘛！呢扎馬名裏面有邊個重女啊？哇！你咁樣 啊？你真係咁快啊！你啊！ 有一講起女 啊，係咯，一講起女啊咁啊，有邊係重女啊？冇啊，系得虾女啫嘛！ 大家谂下嗰班评审想俾面边个，你咪知道咩事咯。 唔系嗱，但系一样嘢啦，嗱咁啊讲翻啦，你如果再讲到讲嗱，除咗呢个黄虾王，我觉得真系有争议啦。咁我其实觉得嗰个四岁最佳四岁马都，我觉得嗰个争议都比较大嘅，因为咧嗱，你好明显佢三匹候选马复入达心星同埋勇战神驹。咁你其實如果你話要講即係佢哋過去嘅賽績啦，咁你嚴格嚟講，咁其實達心星你都係一路都係即係唔好講，即係佢都係一路都係跑緊啲四歲馬四歲馬系列，同齡系列。咁你之前嗰啲星班嗰啲就 達心星又影相所無多咗場咯，多咗場 book fee 咯。 唔係，但係都有問題。點解有問題呢？第一，我都講上季我哋都拗過呢個問題㗎啦。你打比唔係一級賽嚟嘅，嗰四歲系列都唔係一級賽嚟嘅，只係一場表列賽。咁此其一啦。到頭來到第二樣嘢啦，你講個贏嗰場獅子山錦標嗱，咁啊更加要講點解咧？因為嗰場獅子山錦標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達心星咧佢唔係咩重磅嘅，佢係咩115磅嘅啫，即係佢係受讓嘅。咁佢受讓贏，跟住之後再跑場精英杯都要輸埋。都要輸俾同另外嗰只顯心星係嘛？係 啊， 係啦，都要輸埋俾佢。咁如果相比之下，你勇戰神驅，你喺遮打杯，雖然啲對手都係咩啦，咁但係起碼佢話你可以攞出嚟講， 都平榜啊！ 起碼都平榜第一，同埋佢贏到只，雖然係一隻走緊下波嘅時時精彩， 終身承受獎啊！ 係啦，嗰只終身承受獎喎，仲要係只終身承受獎嘅馬喎。咁你起碼即係如果你話要稱，咁我覺得勇戰神驅點都稱高過達心星。再講福日，你福日又係喺主席獎，又係咁樣贏咗主席獎，佢仲要贏咗只野田重擊喎、哦。嗰場馬得一隻肉，嗱嗰只野田重擊係贏咩㗎？大佬，舊年係贏香港短途錦標嘅、哦，平榜嚼你、哦，即係平榜嚼你、哦。咁你再計落去嘅，咁你佢哋呢兩隻馬贏嘅難度，絕對係比你達心星贏嗰場打比高啦。咁仲要你雖則話打嗰場打比，咁佢係最高分，咁最高分贏。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嗰個含金量，咁你有乜可能係達心星咧？ 唔係，咁呢個就俾翻個豬肉獎啊、乳白啦、啊，叫做即係俾翻個長途馬你。 唔係，咁一定係通常贏遮打杯就一定係啦。 因為 你贏遮打杯就一定 是。一係你贏香港平，咁嗱有幾多有本地馬贏香港平啊？ 系啦，咁所 以都唔係搞到馬會唔加佢獎金。 咁所以啦，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最佳四歲馬咧，又係令我覺得非常之拗頭嘅一個決定。咁不過又咁講啦嚇，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選，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咁樣選都係即係。 我嚟做咩嘅咧？呢個係其實 你講第二個 嚇，愛嚟做咩嘅咧？呢個選馬王。 咁為選而選咯， 咁為選 嗱最佳四歲馬呢一樣嘢，其實因果報應嚟嘅，我覺得係 點樣因果報應啊？ 咁嗱，你講係 當馬王同最佳四歲馬嗱，呢個係係咪上季啊？今 上季我哋喺度，我哋喺度拗呢個問題。 開始發生呢件事之後，你分圖噶嘛？即係最佳四歲馬唔會係馬王嚟噶嘛？ 係咩？ 喺呢件事上邊 係咩？ 係啊，嚇！咁啊，時時中 上季我哋喺度拗 發生呢件事啊， 都係拗嗰樣打比，我又喺度講打比咯，咪就係講 嘢咯。拗嗰樣嘢我記得，但係你咪唔係拗呢樣嘢。 事嘅咩唔關事？ 變咗依家四歲馬，四歲馬有乜嘢賽事係指明係四歲馬跑先？ 咪打比咗， 咪打比嗰三場咯。咁佢贏咗打比喎，最勁嗰場喎，仲想點啊？仲唔係佢？係啊，因果報應嚟噶，所以永遠最佳四歲馬咪打比冠軍。 咁一定係 嘅 喎， 永遠都係噶。 除非下年玩嘢啦，就係千六千八就一隻馬攞，跟住打比另一隻。係 啊， 乜嘢拗頭啦？ 咪所以咪佢冇諗喎，你咪原來勇戰神區贏到嘅乜原來？福日原來贏到㗎，四歲馬領嘢啊佢。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同埋咧，亦都係因為當舊年大家上季我哋都去講啦，即係其實上季如果你話以金槍六十咁樣贏咗三冠，咁其實正路就應該我哋都係覺得佢係馬王啦，係咪先？咁但係 而家今季俾翻佢， 但係又俾咗只時時精彩啦。當年咁而家今季唔係話俾佢，佢今年係攞今年一定係 即係想唔俾佢都唔得， 係冇得唔俾佢。即係攞，即係叫， 即係你阿譚詠麟退咗休嗰一年咁樣。 你可以話攞債，你可以話攞債咁攞啦，啱啱先呢樣嘢，阿馬。 我想問終身成就獎係咪之前都有㗎？ 有之前都有嘅。 咁啊，下季會俾何分嗰啲 嘅？係唔知啊，嗱，咁但係嗱，不如問啦。阿 Michael 不如問下你啊，你又點睇呢一個咁樣嘅選馬王呢樣嘢咧？即係如果喺澳洲呢啲咧，澳洲我諗澳洲選馬王， 澳洲有冠軍，即係唔係？因為每一個省， 每一個省都 有冠軍， 跟住全係啊，每一個省都有噶嘛，係啦。 你住邊個省啊？都有。 Sydney 新南威爾斯。 Stop 香港今季嗰啲馬咧，嗰啲馬根本就，尤其是選途馬青黃不接，求其邊只出嚟都係咁核突嘅。 嗯， 根本就冇一隻有呢個王者風範。 哦， 唔係嗰啲咩什麼精英大師嗰啲咁樣一嚟冚曬你。 妖，有幾多隻精英大師啊，大佬真係。係咪先？ 求其邊只都冇所謂啦。你班評委中意俾面邊個就俾面邊個咯。你維威威自己玩埋佢啦。 嗱咁但嗱咁你咁講呢樣嘢，咁我又有必要又要解釋俾大家 啲觀眾聽。短啲喎，台灣出面 就係點解你唔好駁嘴。就係咧，呢個選呢、這個咁嘅評審委評審係咩嘢人咩人選咧？咁就係、馬會就有三個啦嚇，咁就係應家柏啦，夏定安啦，即係嗰個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啦，同埋呢一個首席評榜員， 即係最大嗰幾件 啊，再三個。咁另外嗰三個咧，就係應該係平馬協嗰三個嚟噶嘛。 平馬協 係啦，即係嗰個平馬協啦，係啦，即係包括阿卡洛斯。咁就另外就好似仲有啊，你係會員嚟噶，你講俾大家聽。 我唔係啊，我唔係會員啊，你係啊，我唔係啊，我俾人 delete 咗噶，係我鏟，我咪就我俾人鏟走咗。 唔係嗱，咁我哋知道啦，唔係，但係嗰三， 你冇俾會費啊？ 咪住先嗱。阿波仔，因為仲係平馬協咁啊，但係咧，因為個另外嗰三個咧就其中應該我冇記錯就係平馬協嗰個主席啦，即係卡洛斯啦。咁另外咧就有兩個執委嘅，另外即係平馬協嗰邊，另外仲有兩個執委就 應該其中有一個 就去揀。 唔係啦，嗱好嗱，應該咁講，嗱應該講咗我所知嘅嘢先。 咁你講啦， 係會員咧係有份俾呢一個嘅佢哋嘅選擇，即係呢五，其實我哋俾五六項 嘅 啫。 係嘅。 六項嘅啫，投票，但係最後咧係投每一個 item 咪投兩隻嘅，投完之後咧，跟住就交表，就期月之後咧，跟住就 係佢哋嗰幾個投票決定， 再可能係篩咗出嚟之後，再係可能真係計點數啊，或者係再審核啊咁嗰種嘅。 咁應該係個嗱，即係因為卡洛斯就應該係自己可以獨立投票啦。咁但係我講執委嗰啲就可能咧就真係啦，真係問你哋啲會員啦。咁然後咧就。come up 咗個最大嘅答案咧，咁然後咧就佢哋就代表你哋咧，咁去交 超級細粒嘅時仔嘅啫。 哇！平馬協都好大喎， 梗係大啦，大佬，真係 吃喝玩樂仲唔帶真係啊！ 即係去買 嘢，你第一笑到噏唔到。 冇啊！嗱，我即係踢踢個波啊！ 剩翻五分鐘點講密室談判 咧？得。你唔好駁嘴啊，大佬！你唔好影響我哋個流程啊！大佬， 你阻住主持啊！ 你唔好阻住主持啊！嗱，咁啊，所以咧，嗱，呢一個，我覺得又係一個幾都係有啲羅生門嘅。咁但係就。即係咧，我諗喺而家現階段，你好難都改變到而家選呢一樣嘢嗰個方法㗎啦。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講，日本就有啲唔同嘅。日本咧，咁佢就係全部咧都係賽馬即係基本上咧嗰個官方係冇角色嘅，官方純粹係抱翻一個平台。 咁係啲咩人頭咧？ 咁佢係有一個評審委員會，大概有200多人嘅。咁嗰啲係咩人呢？就係各大報章、各大賽馬。報章的那些撰稿人啦，另外就有些做節目的啦，做賽馬節目的啦，咁啊夾埋就200多人嘅，咁咧佢就係會即係又係好似呢度咁樣，佢有好多個系列嘅，即係最佳兩歲馬，最佳兩歲紅馬黐馬，三歲紅馬黐馬，咁然後就年長馬，咁然後咧就泥地馬、短途馬，跟住就再揀一個咧就日本年度代表馬咁樣，咁就大家投票嘅。咁同埋都好透明嘅，因為咧佢公布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攞咗幾多票啦，咁馬JRA 咧係會公布埋每一個人投咗啲咩嘢嘅，個透明度好高嘅。 哇！呢個係公開搶票咁樣。 係啊，即係公開會擺翻俾你聽，邊個投咗啲乜嘢馬咯？ 不過我投啲馬啫，冇所謂。即係你話投慕華咁啊，唔知。 唔係咁就嗰啲人係冇得投啊，全 揀慕華啦， 咁啊，即係揀慕華啦嚇。咁所以咧就呢度我哋 大家都投啦。 係啦，咁我哋即係呢度暫停啦。嗱，咁啊講咁啊再講啦，最後一樣嘢啦。嗱，咁啊其實今日咧我都冇諗住係講翻即係啲賽事嘅。咁但係唯獨咧就有一樣嘢咧，咁就即係我就想講翻啦，就即係我哋睇咗足足一季啦嚇，咁啊黃俊就終於就即係終於開齋啦，咁啊阿史馬田就嗰晚當晚跑完馬，亦都做咗個賽馬習俗，都講咗啲黃俊嘅嘢啦。咁我其實我就唔打算喺度播翻喺個節目當中就播翻啲片啦，咁我就喺節目之後咁就睇翻大家，我就播翻。徐宇石嗰個訪問同埋王俊嗰個訪問，咁但係喺未講呢樣，即係大家就睇翻，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就睇翻，因為呢個訪問，尤其是阿徐宇石嗰個訪問咧，即係阿史馬田就對高度評價啦，喺個賽馬雜誌嗰度， 金句王 係高度評價，高度評價，即係呢個， 即係我懷疑徐宇石真係得閒會上下網嘅。 啊！即係徐宇石嗰個反應，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又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大家睇翻重咧，咁佢最後講咗一句説話咧，咁就係話馬圈冇雪中送炭呢樣嘢咧，咁我就即係呢個都即係其實我哋大家， 哇！呢個有好多含義嘅，其實徐宇石呢啲係面裏藏針， 梗係唔係嗱， 即 係高手 嚟嘅， 唔係只不過咧，但係咧，我覺得啲我覺得徐宇石講呢番説話咧，我覺得大家即係都值得係可以反思嘅，咁同埋就係話咧，我自己第一個印象聽到呢句説話咧，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係。即係邀啊苗禮德一嘢嘅， 嗱梗係啦，點知邀苗禮德啊？ 唔係再正面啲睇，咪繼續鼓勵黃俊。 唔係完全係邀嗱，咁記得上個禮拜我同你做嘅時候，先問我哋都講黃俊，即係講黃俊嗰個情況啦，同埋我就喺度公開質疑啊陳田慈，問佢做過啲乜嘢啊嘛。即係問佢喺黃俊呢件事件度，你做過啲咩嘢嘛？冇完全冇介入噶嘛，完全冇介入嘅，見到咁樣都即係可以好似以為冇事嘅。咁你陳家熙都出聲係咪先？即係你見到你即係你見到佢俾嘅馬，我都俾曬數據你哋睇啦。即係佢哋兩個人嘅合作，苗禮德同佢嘅合作，同周俊樂偉達嘅合，即係俾嘅馬。咁我覺得偉達呢個咪即係抵佢咯。你重用周俊樂又教好佢，咁佢又俾翻表現你。咁馬房成績又好，水漲船高。咁起碼你偉達今季嘅頭馬四十一場 四十一啦，拉屎贏咗一隻。 四十一場，咁有超過一半係周俊樂贏嘅。咁你相比翻，你睇翻苗禮德同黃俊，你直情連俾佢騎嘅馬都冇百分之十。咁所以我 記都唔記得添啦。 係啦，我上季都啱啱上個禮拜我都同阿史馬廷去討論過呢個問題啦，係咪？咁所以 呢個又好簡單，即係等於你娶個老婆靚唔靚咧，咁跟住之後。即係嗰個密度都會有唔同， 嗱，即係好似嗱，我可以問阿 Michael 啊，即係阿 Michael， 你譬如話你喺澳洲嗰陣時做即係做採訪，咁你睇到都澳洲都好多見習生啊成啊，咁你都睇即係。即係嗰啲師徒，澳洲嗰啲師徒關係唔會好似，即係唔會好似黃俊同苗禮德咁神奇噶嘛？係咪先？你可以講下。 因為我覺得香港嘅制度係好特別嘅，有一個咁細嘅圈子，一個見習生就簽一個師傅。澳洲完全唔係呢回事啊！澳洲你求其揾個練馬師簽咗之後咧，你周圍都騎得，大家都用你嘅，仲成街都係見習生，大家嗰、那個、那個空間好大嘅。所以上陣機會都好多啊，唔會話幫死一個練馬師去出賽嘅 啊，係咯，咁 所以佢哋嘅發展空間係好大嘅。 係啊，即係 我哋呢邊賽事又多咧啊，咁啊仲有而家成街都係，仲有好多成街都係女見習生啊！你會話女仔個 女見習生好似係主流添啊，甚至變成。你覺唔覺？ 係啊，某一啲場次裏面咧，女見習生就多過男騎師嘅， 絕對係， 女騎師多過男騎師嘅，係啊，咁啊，仲有咧，而家有一個女騎師，大家可能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 ，Jimmy Carr 係啊，佢又破曬紀錄啦， 攞硬今季嘅 Melbourne 騎師冠軍， 佢已經贏咗噶啦，佢贏咗噶啦，同埋佢係做咗一樣嘢咧。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是第一個騎師在維省的、那個冠軍騎師榜是贏超過100場頭馬的。 Century 喎，即是你講緊嗰啲 唔係維省，唔係維省，唔係 Victoria， 是 Metropolitan 的， 唔係啦 ，Metropolitan 嘅 Victoria 啦，係啦， 城市 馬場咯，係啦，城市頭馬咯。 Victoria 咧，整個 Victoria 咧有另一個騎師是贏咗200多場，那個 John Allen。 但係嗰個就即係因為佢跑浮仔啊嘛，佢唔係淨 係係啦，係 啊，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講，我嘅意思係講緊城市頭馬， 佢淨 係 計大城市嘅啫。 係啦，我都係講城市頭馬啦，即係跑費明頓啊、Caulfield 啊嗰啲。 仲有一個添，仲有唔止，仲有 Jamie Carr， 仲有一個 Rachel King 啊，都係騎工啊。 Rachel King 就喺新南威爾斯咯 ，Rachel King 咪新南威爾斯咯 ，Rachel King 都幾好嘅 啊。 Rachel King 就因為佢有高多芬James Cummings 嘅支持，所以有啲馬俾佢搏，佢贏咗幾多馬。但係去到大賽嘅時候咧，都係咩獲多。 咁啊啱啊，咁大家買嗰啲馬咪自己識睇咯，係咪 先？係去到一場 Group One， 佢仲係大熱門嘅，梗係買隔離嗰只啦，係咪先？ 係啦， 喂，有㗎，有 幾件立 啦，都叫飛啊，佢都 係啦，嗱咁啊，其實都差唔多啦。咁啊，再講多一樣添啦，再講多一樣添啦。 我想講哥頓密室談判。 係啦，我又想再講呢樣嘢。 我仲有時間講， 仲有。嗱再講一樣嘢啦。其實今季咧，咁其實真係馬王哥頓咧，其實真係即係又我又好開心，佢又可以幫到我癲狗馬經，就寫咗好多即係評論啦嚇，或者係。 唔係咁點㗎？你係咪你哋兩個都去英國咁樣㗎？ 嚇！你唔好講呢啲嘢啦， 因為哥頓你拿住個夾咁樣嚇， 做營銷嚟啫。 嗱咁啊，嗱咁啊，當時咧嗱，即係我睇到佢走咗上去嗰個阿哥頓上咗去嗰個咩 K 誒，唔係 賽馬 K 喎， 係咪叫賽馬 K 咯？ 咁樣喎， 係點咧？ 其實你啊上一次啫，波姐係上咗兩次。 咁佢去咗啊！我唔係 no， 點解又關？點解你哋嘅主題 包兩個？嗱，點解咧？包咁樣，波姐上兩次係合理嘅，因為你希望之星嚟嘅。哥頓呢啲。要擺明是那些真的反對派， 又反對派的頻道沒人看上到的， 是上去的，那你知道當我是什麼人？喂，我又講起喎， 喂點咧？ 喂，即係阿小米成日喺度吹話自己要等招安，咁即係咩啊？ 咩啊？ 係咯， 我人哋 話咩？ 人哋招我， 唔係嗱， 我貴好多，你明白 嗎？嗱，招安嗱，即係咧，招安呢句説話咧，我講嘅，我講先嘅，即係一睇完嗰個，我話招安咁樣，跟住你哋又個個話跟住講招安啦，跟住小米就話求招安啦，同阿棟哥話求招安。 有乜理由求招安咧？我諗啊，如果小米兄睇到就話你即係。你有乜理由求招？嗱，我咧我都好興嘅，我私底下我公開又唔會講，但私底下阿波仔都知道，我都好一興嘅，唔請我。咁嗱，我就唔會公開話叫馬會招安我噶嘛，你咪知馮檢基咯， 求得。 阿小米兄，你係咪呢個賽馬界馮檢基啊？ 所以我就話今日阿小米唔嚟，我就真係好失望啦。我諗住成日小米，如果小米喺度，我就俾佢講，我俾佢講曬噶啦。跟住 就問佢點樣搞文， 我就諗住俾佢講曬噶啦。係咪先？嗱，咁啊，即係咁點啊？而家係咪馬會揾你招安啊？ 好多人。 我好貴啊，同埋反對派都可以上到去。 冇事 啊，你收皮啦、 啊，你收皮啦、啊，你可以自己搞掂啊，可以自己維生啊，唔使啊，呢啲唔需要咧、啊。 嚇，唔係我哋叫收皮，你明白啊？即係希望之星可以波仔呢一類又唔係我，係嘛？好似你呢一類反對嘅又唔係我。 哇！我覺得好 power of 呢件事啊。 係啊，我想話你好嘢話之星。 喂，如果我一想，我一想嗱，我做咗一件事，就即係話馬會有邀請我都好勁啊。但係而家咪就係馬會就係、是、我每一日我都 check 自己個 Facebook page 嘅 PM。 啊， 系，但系都系冇呢样嘢。 咁你有冇翻去翻睇有冇啲系增 mail spam 嗰啲？ 有啦，当然系 都有。 系九月五又开锣啦。 即系你系增紧啲 Happy 啫，系咪 啊？嗱，咁好啦，嗱，咁好啦，咁系今季真系。 但系咁样讲，如果咁样讲咧，又好似我真系好似我又变咗文协咯。 你唔會係文協嚟嘅，你一定唔係。 我唔係文協，咁係咩？ 一定唔係，我唔知啊。我屎啊屎馬田賽馬雜做咯，自己咯， 自己台， 咪一自己台咯，係咪先啦？嗱， 呢度係咩咧？係啦， 呢度咧嗱，咁啊今日啦，誒好啦，咁啊都差唔多啦，時間差唔多啦，真係真係了啦。咁啊，今集咧就真係 台長喺出面啊， 係啦，台長等緊啦，嗱，台長等緊啦，係啦，嗱，咁今集咧就真係我哋呢個馬後炮嘅，即係終極嘅最後一集啦，嗱，咁就。即係喺呢度咧，我都好多謝，即係一班老友記啦嚇，阿 Michael 啦，咁 Michael 又係最早期啦，咁啊又直接誒，即係每次翻嚟咧， 同埋咧，我唔好意思啊，我就暫緩啦。即係阿范丁龍兄咧，係咪上你節目唔係咁樣嘅款嘅？ 型好多，咁而家 lock down 啊嘛，lock down 咪 lock down 咪再型啲流蘇咯， 剪唔到頭髮係咪先？ 剪到頭髮，好啦，俾我講少少多謝嘢先，好唔好？ 多謝，因為驚俾人認到我個樣啊。 係啊，嗱咁啊，真係好多謝啦。 嗰啲咁嘅嘢咧， 係啊， 好猛噶嘛，你知啦。 知道，咁俾我講埋先啦。嗱，咁啊，好多謝阿范丁龍啦，咁啊波仔啦，阿哥頓啦。史馬田啦，另外就仲有阿星島阿黃總啦，阿鳥王啦，咁啊，即係過去咧就兩季咧就一直都即係一揾親佢哋都義不容辭幫手咁啊，同我即係有陣時我真係個人頂唔到咁啊，兩個人拍拗有啲火花啦，咁啊都幫好多謝佢哋幫手啦。咁另外就最另外都要多謝教主啦，因為當初佢諗呢個節目嘅時候咁啊，即係一個。網聚咁就講 緊嗰個，咁啊教授又唔見咗人，係 啦。咁但係教授喺台灣啊嘛，係咁就即係我唯一我係有一樣嘢一個遺憾咧，就完唔到阿史馬田嘅，係 啊呢個你講啦， 我係完唔到嗰樣嘢，即係因為其實阿史馬田就好希望可以同阿教主做一集嘅，咁但係就因為 即係我飛去台灣，我都考慮緊呢個直情走去揾台灣。 咁你到時再講啦，你去到台灣，你再同我講。咁啊都好多謝啦，咁啊都好多謝大家啦，咁一路都好支持呢個節目啦。咁另外就最緊要就係最多謝咧，就係一直有俾月費支持呢個節目嘅朋友啦。因為其實冇你哋嘅月費支持，我哋根本係做唔成嘅。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 貨金係最重要嘅。係 啊，貨金係好緊要嘅嚇，真係要貨金啊！因為好簡單啫，即係我每一次同你哋做完啦，我哋都例牌都會食餐飯咁，我食飯都要俾錢㗎，係嘛先？即係我都要請翻佢哋食飯㗎嘛，係咪？咁所以都係要多，都係都多謝，即係一路支誒貨金支持。呢、这個節目嘅朋友啦，咁如果冇你哋，我哋都做唔到啦。咁但係就即係今日就真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啦。咁就真係最後一集啦。咁就即 係其實呢個最後一集係終極最後一集， 終極最後一集㗎啦。咁 頭先我講你冇入麥喎。 入曬㗎啦， 入曬㗎啦！ 我意思話咧，即係就話我有一樣嘢係勁過陳華棟棟哥嘅， 唔係入咗㗎啦， 其實已經講過㗎啦， 係啊，入咗㗎啦，入咗麥㗎啦， 唔使再強調，我有一樣嘢勁過陳華。 咁所以咧喺度咧，我就再一次多謝大家啦，咁就即係一路支持呢個節目，咁啊，即係今次呢一集就終於就去即係去到一個尾聲啦，咁、就即係。即係下一季嘅尤達咧，咁就大家要睇尤達咧，咁就請大家咧就去睇呢個《癲狗馬經》，咁就即係我哋即係我就會緊守呢個《癲狗馬經》呢個主編嘅崗位啦，咁就即係繼續帶領我啲手足，咁就即係喺下一季就希望有更加好嘅， 即係繼續鞭策老尾啊！ 係啦，繼續鞭策啦，即係我都日日鞭策噶啦。咁即係同埋就亦都好多謝啦，即係作者代表，但亦都代表《癲狗馬經》啦，都好多謝，即係大家都支持《癲狗馬經》，因為其實大家都係有月費支持我哋啦，咁啊，先至我哋先可以頂得住個雞棚啦，因為其實做温一個馬經都唔係容易嘅事嚟嘅，即係咁難寫稿咁都要俾稿費㗎，係咪先啦？咁即係都要你哋唔俾咁我點做咧？係咪先？即係咁所以都再一次多謝大家啦，咁就即係告一段落啦，呢個節目。 咁啊，至於即係日後嘅動向點樣，就真係請收睇，請留意癲狗馬經嘅網頁，咁就同埋癲狗日報啦。咁我哋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啊，咁啊呢一集啦，咁講呢一集啦，就好多謝紫馬田、馬王哥頓、波仔同埋身後喺呢個雪梨嘅范丁龍。咁啊，多謝大家。咁我哋咧就有緣再見，後會有期，拜拜。 拜拜。 係。 恭喜曬紫馬碧塔咁啊！呢場同馬其實真係等足咗，大家都等咗一年啦。其實贏咗呢場之後，算唔算都即係鬆一口氣？因為都苦戰到第88日，終於即係歸真。 冇，即係從來都冇鬆一口氣個感覺。其實即係一路都係即係會聽啲練馬師，例如石哥去俾好多 suggest 我啦，就去點樣改善啊，或者做啲 screen 嘅運動啊，去加強個衝刺咁樣嗰啲嘢。即係其實一路都不斷會鞭策自己咁樣去做呢啲咯。 其實今季唔算話好順啦，喺今日嚟馬場之前，其實有冇諗過今日會開到齋，或者係另一個方向諗今日會唔會擔心過自己開唔到齋而全季冇馬贏？ 有諗過，但係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就都係放鬆自己做翻自己要做嘅嘢啦，即係聽下石哥點講啊，有啲咩 order 咁樣去騎咁樣。 我哋都問過石哥啦，佢就話並非係雪中送炭嘅，其實佢都讚你，其實係好淡定騎得，尤其是喺頭400米個判斷力非常之好啊。你自己事後點樣分析翻呢一場馬咧？ 因為即係可能季中或者再之前少少嗰啲就係即係好想開齋，個人會有啲亂咁樣去好急咁樣啦。咁但係反而依家去到季尾就可能睇開咗啲啦，咁樣就反而淡定啲咁樣，即係會睇得多啲嘢咁樣去留意翻隔離啲馬其他嘢，去表現得好啲咁樣。 咁上季你就有九場頭馬啦，咁今季其實暫時一場頭馬啦。其實點樣分析翻，即係點解個成績會下滑咗？你自己點樣去評估呢一季點解會下滑咧？ 其實是上季啦，咁即係可能都仲會再楞住再上一季咁樣，都係有啲好嘅成績啦，咁樣就仲會有多啲嘅機會啦。咁但係依家去到今季咧，就係好要自己去爭取呢啲機會啦，咁就變咗係更加難咁樣咯。 之前喺前季嗰個神操嗰個意外咧，其實個傷患係咪好翻曬，或者會唔會都係仍然有少少影響到發揮？ 其實咧都好翻，即係九成幾嘅啦，真係其他係好少嘅影響，但係可能真係都係俾唔到人哋信心咁樣咯。 九成幾其實嗰幾個 percent 係主要係身體啲 咧。係其實喺啲 skin 外面咧有啲痕癢咁樣咯，間唔時會。但係力度啊、muscle 啊嗰啲其實係冇問題咁樣。 嚟緊新一季啊，正如你所講話，即係信心啊，點樣去有咩辦法？你自己有咩諗法去爭取練馬師同馬主嘅信心咧？ 有阿賢哥啦，佢就建議我多啲落去烽火台同多啲唔同嘅練馬師打下招呼啊，去問下早啲問有冇啲馬可以嚟索騎咁樣。 咁另外你自己即係嚟緊下一季嗰個目標啊，你自己會點樣去即係去盡量去演出自己？ 會做多啲即係同其他練馬師去交流啊嗰啲嘢，希望會好啲啦。因為自己唔係好識表達咁樣，比較差咁呢樣嘢。 即係嘗試都會即係主動啲聊一下練馬師傾偈。 係啦，進取啲咁樣。 好啊，希望你下季成績會升，繼續進步。恭喜曬你，詹姆頭，多謝你 ，thank you 你，多謝。成個恭喜曬啦，咁啊有苗頭衝衝再出，都好好嘢，即係馬仔細細騎，但個表現其實都好 consistent， 一年幾巡都。 可能之前休息夠啦，到季尾仲保持到體力啦，同埋今次阿黃俊有5磅減，有2磅幫到好多咯，幫5磅同個2磅幫到好多。 咪石哥，我知一向都好支持本地嘅華將啦，其實今場其實你點解會用黃將用白用阿碧頭黃將？因為其實你睇翻個記錄，其實今季真係仲未開齋， 其實不是我不嬲支持本地華長，本地華長幫我，相對嚟講係佢哋幫我。好似呢場頭馬，唔係嚟自我只馬，嚟自阿黃俊剛五磅個二磅，佢用心去跑咯。嗱，相對嚟講就話，如果係莫雷拉跑咧，人哋會話莫雷拉幫我贏只馬。而家俾黃俊跑咧，好多全部好多朋友覺得係，哦，我俾黃俊贏，其實唔係佢贏佢自己嘅啫，五磅同埋兩磅，佢靠自己嘅呢場，我係俾只馬去跑嘅啫。 咁但係 呢個世界唔係好多雪中送炭，幻覺係始終。 咁呢場戲係 好現實，唔係現實係事實，係啊。 呢場你覺得係其實係雪中送炭定幻覺咧？ 唔係，係黃俊自己爭取翻嚟嘅。佢減五磅，加埋個二磅，佢跑得好好呢場唔急。佢就算頭四百帶唔到出嚟，佢都唔急去搶，慢慢咁帶出嚟。 有冇其實賽前或者賽後都冇啲激勵嘅説話同佢講咧？因為 都冇啦， 好似咁耐。 你如果激勵嘅説話，相對嚟講其實係俾壓力佢，等佢自己發揮。佢都咁大個仔咯，你越太多嘅鼓勵咧，有陣時變咗係壓力。 恭喜曬，唔該曬你成功。